同年纪有不同的光青春真的很漂亮有年少反而星光灿烂你应该是什么模样把线往后推倒我们要比昨天温暖只愿就留在课堂祝自己永远喜欢现在的模样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新加坡的歌手里面有很多非常会唱歌的女生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带给你听的这位陈洁仪她的声音本来就非常的唯美她的演唱方式呢除了流行之外还有一点歌剧的味道这首歌是《心痛》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有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忘着你突然一阵心